紧握手中的方向盘，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追寻的方向。上班路上，将心情调往最轻松的方向，给你正能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六月二十六日，盛通郊区广场长阳体验点隆重开业。 慕斯、芝华士、喜临门、爱依瑞斯、欧派、索菲亚、马可波罗、蒙娜丽莎、科勒、箭牌、恒洁、塔塔、圣象、德尔、特普利、瑞宝、松下、欧普、A.O. 史密斯、方太等几十家品牌进驻，为房山消费者打造高端消费主场，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家居体验。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恭候您的光临。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电话：89358878。 奥迪车主五享大礼包疯抢啦！保养免工时费，最低仅需614元起，狼多肉少，各位抓紧！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大兴区金梁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 959资讯快报。 近日，涿州市召开脱贫攻坚暨建档立卡回头看再动员大会，市领导张金科、梁建杰、李庆林出席会议。张金科强调，全市脱贫攻坚暨建档立卡回头看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和此次会议精神上来，凝心聚力，攻坚克难，真抓实干，不折不扣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向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答卷，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梁建杰主持会议，并就脱贫攻坚暨建档立卡回头干工作讲意见。副市长李庆林传达了涿州市农村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回头看工作方案，并就农村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回头看工作进行培训。近日，涿州市召开反恐怖专项行动工作会议，全面贯彻落实省、保定市反恐怖工作专项行动会议精神，部署开展涉恐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反恐怖领导小组组长郑弘毅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武部部长邓来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东来、副市长、公安局长曹谦、市政协副主席谢雪梅出席会议。郑弘毅要求务必清醒认识反恐防控斗争形势，切实增强反恐防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务必突出重点，迅速行动，牢牢掌握反恐防控主动权，务必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责任制。曹谦对涉恐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提出了具体要求。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听歌的时候随意一些就好，所以情绪到了自己也来两句。听歌的时候呢，没有打扰最好，因为可以天马行空、胡思乱想。关键是听歌的时候我要舒舒服服的，所以。此刻我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热烈欢迎你和我一起不穿高跟鞋，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 什么？我走过，我走不过，走不走，怕是就是。 什么我做错，我你做错，至少我没做过什么。其实我应该说，如果花开了就感激，如果分开了就放弃，陪你在路上满心欢喜，是为了风景美丽，不是为了你。如果心开了就回忆，如果心灰了就忘记，陪你完成这一段距离，要哭泣都来不及，只是要求你给我一段原来路的时间。 穿高跟鞋，今天第一首歌是来自彭羚，给我一段仁爱路。彭羚发迹的时候也正是王菲如日中天的时候，也是郑秀文努力减肥的时候，所以说他这个天后当的真的有点窝囊啊，有点王菲打压，后有这个郑秀文又在区域。要说他的分水岭呢，就是99年的一枝花，加上隔一年的要多美丽有多美丽，就算是拿到现在来听啊，都说是不俗之作。一枝花之前的时代呢，暂且叫做囚鸟时代吧，这首歌成就了他，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也算是毁了他。他一直唱苦情歌，非常狗血的苦情歌，你看他的 MV 或者是唱片封套一般都是短发，而且苍白的脸，大红嘴唇，然后再摆出一副深宫怨妇的表情，倒不如一枝花素颜的生活照来的美丽一些。 你就靠在地铁的站台这么望着我，突然发现心中翻动一团未曾熄灭的火，很多朋友早已经走出我的生活，我所有的梦却只有你全都看过。记得我们分手那年，让你受了一点点委屈，今天我还不是琢磨那些点点滴滴。地铁列车街上所有的人

穿高跟鞋，我是黄欢，听到的是辛晓琪的味道。其实目前来说，没有任何一首歌像辛晓琪的味道那样更能够表达相思的蔓延。爱情有的时候就像味觉，像空气一样，时刻包围着我们。没有爱情，没有味道，也就再有没有你存在的气息在里面了，我们也就没有一些凭证去找寻到你。再来听黎明，我把自己交给你。 从你眼中看见我的脸，清清楚楚刻画着眷恋。爱情对我们来说已经开始，好像时空停在一瞬间，不管永远多远，不管誓言多难言，我情愿让我的温柔轻轻越过你的发线，停在你的唇边，轻轻抱着你，对着你说我爱你。 I want to give giving all my love to you， 我的爱从这一天永远属于你，今生今世不变。I'll give giving my whole life to you， 我的心从这一天只会守在你身边，永不停歇。 My love for you，记忆就像关不上的门，每日每夜进出很多人，有些爱爱得很深，就叫缘分。很想留住你我的眼神，好让爱变得更深，就让情分都难分，两个人让我的温柔轻轻越过你的发线，停在你的唇边，轻轻抱着你，对着你说我爱你。 I want to give giving all my love to you， 我的心从这一天只会守在你身边，永不停歇。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和结束的两头都是属于黎明的，至少在香港是这样。作为九十年代后期转了唱片公司之后的第一张国语唱片《非我莫属》，让之前的一直抱怨黎明不够重视国语唱片市场的人就哑口了。而且索尼为这张专辑也是煞费苦心啊，虽然有些人认为这张专辑有点偷工减料的成分，因为很多歌曲呢是之前索尼为黎明打造的热门粤语歌的国语版，但是也正因为这样，这张唱片的好歌还真的挺多，不信你可以搜罗来听一听。再来听叶倩文《焚心似火》。 焚心似火，让火烧了我，燃烧我心，纵唱真爱颂歌，人不顾身。

在 KTV 里总会有他，所有热门歌曲他都会唱，别人唱的时候他跟着哼哼，常常会情不自禁就拿过麦克风去喧宾夺主了。这样的人好像我们除了会想到陈奕迅这个在舞台上在电视机前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形象，好像在我们身边或多或少都会有三两个这样的朋友。 有时候外表坚强，内心很脆弱，遇到了爱情对手就会想逃脱。爷爷他曾经告诉我，你不要发抖，喜欢他就算结巴也要说出口。我天不怕地不怕，总是勇敢大步的走，相信我的幸福就会在前头。我千万要把握，就别退缩，爱上他麻烦会很多。我知道偶尔心会痛，头也会痛，总之我的爱情一定要加油。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 听到的是王心凌爱情加油。王心凌在去年年中发行了一张概念专辑，叫做第十个王心凌。王心凌从来不会轻易提到像转型啊或者说蜕变这样的词，但是从离开爱回唱片开始，她其实又何尝不是一直在这两个词的周围徘徊着呢？我们可以理解王心凌在转型蜕变上的一个保守，她没有破釜沉舟的魄力，自然也就不能像蔡依林这样的华丽蜕变了，也没有太过针对性的方向，也就不能够有杨丞琳转型的成功。所以我们眼看着一位曾经在少女路线可爱甜美路上走得欢快的姑娘们都成功的跨越出了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迎来了非常全新的一个发展，但是王心凌这个时候依然是彷徨在这个十字路口上，会让很多看着听着他的人也会跟着一起迷惘。没关系，时间会让我们知道王心凌这个姑娘接下来给我们呈现出来是什么样子。再来听动力火车背叛情歌。 你问我这世界最远的地方在哪里，我将答案抛向蓝天之外，落在你心底。如果你的爱总是你想行事，你说你爱我，我怎么能跟得上你？ 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我把线索指向大海之外，直达我怀里。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我说我爱你，你怎么能听得下去？

九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听歌的时候随意一些就好，所以情绪到了自己也来两句。听歌的时候呢没有打扰最好，因为可以天马行空胡思乱想，关键是听歌的时候我要舒舒服服的，所以此刻我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热烈欢迎你和我一起不穿高跟鞋。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 之后镜头转向观众席，看到了很多八零后的脸庞，可能已经是为人妻、为人夫、为人父母了。八零后已经挑起了社会的担子。虎年的时候，小虎队得以再聚首。有时候我们听的不是音乐，可能是我们自己的人生，是这样的歌声抚慰了我们曾经失去时光的这样一种失落。这十几年的时间，陈志朋先当了尔泰，又因为 Leslie 的离开成就了翻版的哥哥，苏有朋成了五阿哥，又成了男儿杜飞，直到在风声当中奔四的他终于是演活了白小年。 吴奇隆和蔡少芬分道扬镳之后娶了马雅舒，但是没有太多的随意。最近呢，和这个刘诗诗倒是相处的比较的安稳。所以你仔细的回望这些年他们身上发生起起落落的事情，你会真的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节目最后再来听到彭佳慧《相见恨晚》，这里是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 前世来生相欠。